我出一个佛经故事，叫做《中庆德宝》，请收听啦。 呢度清静啲，啲雀仔叫嘅声音都唔同。 阿庆，咁多叹息做乜嘢啊？乜你好闷啊？睇下你个样啊，认真唔多妥噶嘛？吓、啊， 明球，我冇咩事、我不过话呢度地方清静啲啫嘛。 地方清静啲啊？哦。乜原来你都识得欣赏好嘢咁样吓？啊，我啊以为你懵闭闭嘅。 虽然我冇本事叹世界啫，不过我都识得分别边啲系好，边啲系丑嘅。 啊，睇下你个样啊，好似好识得嘢咁噃，居然话自己识得好丑添。咁叻又唔见你发达。 唔好提 哦，唔好提哦，讲下都唔好添啊！阿庆，睇下你个样啊，兜踎成咁啊，俾人行前讲后，陀衰晒啊！俾你， 明球，陀衰晒，陀衰边个？ 哦，陀衰边个啊？而家讲你啊，你使乜眼定定咁望住我啊？睇下你个样啊，面青青，口唇白白，满面晦气。 一个人行起衰运，冇得讲噶啦。 咁你知道就好啦，唔好咁沙尘。而家你穷成咁啊，攞招唔得慢，俾老婆外家睇衰晒，连老婆都唔当你系人，问你仲有乜收？ 唉，冇办法啦，我自己都冇收，时运唔好，东不成西不就，仲有咩好讲？ 你自己谂啦，吓嗱，你岳父岳母就话我冇带挈你啊，其实我有冇益任你，你自己知啊，系嘛？ 明球，你睇在母亲份上，再帮我一次忙啦，得唔得啊？ 嗯，点样方法先？ 明球，你准我喺你铺头度打工啦，好吗？ 吓、啊、吓。啊你铺话法啊，仲话你喺我铺头打工，你脚头唔好啊？你知唔知啊？自从你踏入我铺头咋，我哋条街就开多咗两间铺头，啲生意顶死晒，你知唔知 我知，不过求其有份工打，有笪地方俾我落脚，我唔敢计较人工噶啦。明球，睇在份熟亲戚。你准我翻入铺头嗰度做啦。 哎呀，你唔好少啰嗦啦。哎呀，我唔敢认呢啲咁嘅亲戚。喂喂喂喂，你啊同我搬货吓，搞掂晒就等喺谁？你扯啦， 明球。 喂喂喂喂喂，人嚟、啊。 系， 睇住啲货。 系， 系咁先吓。 明球，明球。而家你话点算好咧？ 施主唔使咁难过嘅。 边个啊？ 我系佛陀。头先你哋讲嘅说话，我听到晒。 佛陀，我好惨，我全无生计，个个人都睇小我。你话我有咩办法？ 天大地大。有志气嘅人唔使惊慌嘅，你不如出外揾食啦。有时换下环境，话唔定有好嘅转变呢。 换下环境，出外揾食， 系世间法系无常嘅，试下啦。 我对自己都冇咗信心，我恐怕冇魄力出去外边揾食。而且人地生疏，流落异乡都有份。 做人要有志气，唔使畏惧。人地生疏，正好从头再起。 而家你喺呢度，既然都到咗六亲不认嘅阶段啦，咁仲有乜嘢值得你留恋嘅？ 系佛陀，一直都冇人同我讲过啲咁恳切嘅说话，我真系好感动。我要点样报答你先至好呢？ 施主，唔使客气。你离开呢度，向南方大城发展，嗰度繁荣富庶，人口稠密。只要你肯勤力节俭，自然会开创一个新局面嘅。 好多谢佛陀指示，咁我扯啦。 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好自为之啦。 阿女啊，嗱，你睇下，你个老公真系喺度啊！ 母亲，阿兄喺边啫？ 咧喺树荫下边啊嘛，学人听道理添啊！ 喂，阿兄啊，你喺嗰度做咩啫？过嚟啦！ 佛陀啊，我岳母同埋我老婆嚟咗啊，唔知做乜嘢呢？ 咁你去睇下佢哋做乜嘢咧？我翻入去佛堂啊！ 好，岳母大人，你哋去边啊？ 去边？问你老婆啦。 老婆，去边啊？你哋出嚟行下系嘛？唔紧要啊。 哎呀，阿女，做咩你唔出声啊？ 你唔使问佢噶啦，我老婆惯咗十问九唔应噶啦。 女啊，做乜唔出声啊你？使乜怕佢啫？你跟我翻屋企住，我啊梗系要你讲俾佢听啦嘛。 咩话？你话 乜嘢话？阿庆，你唔使诈帝啦。先几日我都同你讲过噶啦，我话带仔翻去母亲度住啊嘛。 系咯。咁有冇讲过啊？吓，系讲过就算数。 我同佢边日唔嗌过交啊？日日佢都话翻外家住噶啦。 咁唔系点啊？无衣无食，间屋仔又漏雨，阿伯耷耷咁啊，又儿啼女哭，叫我点挨噃？咁我唔翻外家去边啊？ 嗱，阿兴，你听到啦？啊，听到啦？ 我听到。不过他又去打搅岳母大人，我真是没用。 哎呀，阿女，那你仲不行，还企喺街做乜？ 是咯，行啦，我哋一起行。 咪区 啊！行行行，我度啊，净系女人嚟就得嘅啫，男人啊咪使旨意噶啦。 岳母， 哎，站住，无谓叫得咁亲密啊！岳母，岳母，各行各路咪好咯。 咩话？各行各路，咁讲系咩意思啊？ 你问咧，你老婆咧？ 老婆系咩意思啊？岳母，老婆周时对我都系唔抽唔睬噶啦，不如你讲俾我知啦。 你啊，你冇本事养家，同你一齐啊，我只有饿死嘅啫。啲仔女又冇啖好食。嗱，老实话俾你知啊，我而家翻外家都系暂时嘅咋。正所谓长贫难顾，我都要想办法，唔可以成世黐外家噶。 系，我知道，老婆，你总之挨住先，或者我 点样挨住先啊？吓，或者又乜嘢啊？你仲会发达啊？睇你个衰样啊！嗱，我同你揸主意啦，我啊俾翻多少钱你，就卖咗你个老婆。以后我个女就由我话事，同你一刀两断。 咩话？咁唔得噶，唔得噶！我虽然穷，不过我点都唔肯卖老婆嘅，唔得噶，唔得噶， 唔得嘅，唔得嘅，唔得喎，咪由佢咯，唔得，我哋行啦。 哦，武大人，老婆啊，咦？呢、这个唔系福伯，福伯，福伯，诶，佢听唔到嘅。 佢听到，仲睇到你添啊！不过好心你睇下自己啊，烂衫烂裤，周身污糟邋遢，衰成嗰个样，边个肯睬你噃？咁人哋咪侧侧身行去咯。 哎呀，咪睬佢啦，女，我哋行啦。 老婆啊，老婆，咁搞法， 钟庆，你俾人奚落成咁，仲唔发奋就冇前途噶啦，你仲等乜嘢啊？ 好，我要即刻起程，做乞衣都要乞到去南方大城。 阿庆去咗边呢？阿叔啊，有冇见阿庆啊？切，怪人嚟嘅，唔睬人嘅。阿庆，阿庆啊，你喺边度啊？船开身啊！ 哎，我咪阿庆咯。 啊，你做乜鬼啊？原来你就系阿庆，扮鬼扮马做咩？ 哎，你睇下我似边个？阿勤啊！我似唔似阿庆啊？ 你啊，你咪阿庆咯，使乜扮嘢啊？你梗系似阿庆噶，你呃边个喺度？ 阿勤，我阿庆自从喺十年前得到你老兄嘅指点，我做各样嘢都好顺境，正所谓一帆风顺。到而家我大把身家，金银珠宝、楼房田地、生意乜嘢都有，我好满足噶啦。 喂，阿庆啊！而家翻乡下，咁筹备咗几个月，讲咗几十次，正所谓意锦荣归，都搭船咯。你仲讲埋晒啲嘢做乜嘢啊？你估我唔知咩？ 唉，阿勤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当日喺乡下穷嗰阵，俾人奚落，受咗几多冷嘲热讽，无非都系穷啫。正所谓六亲不认。真系冇人生乐趣。 唉，我都知嘅，你讲嚟做乜嘢啫？ 就系因为咁，今日我翻乡下，你估佢哋会点样对我 呢？仲使讲嘅，佢哋梗系巴结你，托你大脚。哦，唔通佢哋仲敢得罪你咩？ 冇错，就系咁，所以我啊想捉弄下佢哋，出翻啖气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嗯。 哎呀，钟庆官人驾到，小人该死。 哎，几开心。 嗱，阿勤，你呢就帮我一次，捻化他们。 得到极，一语咁话。 嗯。喂，我而家扮成这样，你真的不认得我？ 唉，你看看你自己啊，头发长长就不再讲啦，又没有扎起他。衣衫褴褛，好似乞衣咁。 嗯， 个头啊仲包住块布，嬲到落面，边个认得出系你啊？ 认唔出就好啦。 喂，不过咁喎、啊， 嗯， 你咁做都冇乜意思啊。佢哋又唔知道你发咗达， 知乜唔知啫？ 哦， 我一早就已经使人话俾乡下知，话钟庆发咗达，搭呢水船翻去过节噶嘛。 唉，系咁又唔同，好睇过灯，一于拍档。喂，行李落晒船，开身噶啦。 使乜咁狼忙啫？呢只船系我包噶嘛，我唔落船，佢点敢开身啊？ 咁又系。 哎呀，行开啦，行开啦，行开啦，行开啦！ 哎呀，我女婿翻嚟呀，我几开心啊！明舅啊，你都嚟咗啊？ 系啊系啊系啊，阿华庆翻嚟啊嘛，话佢发咗达噶嘛。 明舅，你点知噶？ 我乜唔知啊？有人见过阿庆啊，话佢做咗好大生意，又买田又买地，仲起咗大屋，又有铺头，金银珠宝都话成箱咁啊！ 哎呀，梗系啦，南方大城噃，你个乡下 喎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喂喂喂，咁阿庆啊，有冇俾家用你哋啊吓？ 咁啊有，系嘛？佢去咗十年啦。开头咧就冇消息，呢几年都有钱银搭翻嚟啊！ 不过就乜都冇讲，又冇话喺边度发财噃。哎呀，真系挂死人啊！ 系啊，我个女婿翻嚟咧，我要煲多啲汤水俾佢饮先得啊，咁先表示我嘅心事啊嘛。 咁啊，我咪又系嗱，我铺头个掌柜啊，我已经炒咗个鱿鱼啦，留翻个位俾阿庆翻嚟做噶。 好彩我冇去嫁啫。 哎，你咁讲嘢噶，发神经 嚟噶，系咩？喂，阿庆哥，你 嚟啦！哎呀，我系咁话啦，应该要出醒去码头接佢先系。 咁系咯，我一早就话去码头等佢噶啦。 哎，又唔去啊？哎呀，人哋鬼咁心急噶嘛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喂，有冇乜长 样 啊？ 个乞衣嚟噶咋？ 哎呀，仲嬲住条布添。 唔系，问下佢都好嘅。 喂，乞衣公啊，埋头未啊？ 啊，埋咗啦。 咁嗰个大财主老钟庆有冇嚟紧啊？ 系咯，系咯，系咯， 喺后边啊。 吓，喺后 边，喺后边，喺后边，喺后边。 有好多人行紧嚟添啊！ 系啊，佢哋抬住啲笼箱啊！ 梗系啦，南方大城市噃，嗰啲笼箱都靓啲噶。你睇下几靓，你睇几靓。 里面嗰啲唔知系咩嚟咯，嗬？ 诶，乜嘢？梗系贵重嘢啦嘛！ 装 死佢！又有人行嚟啦！啊，喂喂喂喂，诶，老兄啊，老兄啊，诶，钟庆嚟咗未啊？吓 吓，钟庆啊， 系啦系啦， 行咗喺前边啦。 吓，哎呀，我个女婿行咗喺前边啊！咁点解我哋唔知噶？大件事咯， 快啲去追啦，去啦！ 奇怪啦，我哋喺呢度等咗佢好耐噶啦，点解都唔见佢行过嘅呢？吓， 唔通隔咗十年个样变咗？ 系啦系啦系啦，冇理由噶， 梗系变咗啦，变咗头发长长。烂衫烂裤，背脊孭住个脊袋。 吓，乜嗰个系佢嚟噶？ 乞衣公， 佢系 啊，佢系 哦。 哎呀，咁又话阿庆发咗达，乜话佢做咗财主佬噃？点解咁嘅身世噶？ 又会咁嘅？ 佢话整蛊下人，你哋睇呢度几十人抬住嗰啲物件笼箱，都系佢噶。 哎呀，系啊， 仲有啊。阿庆孭住嗰袋嘢啊，你唔好睇小佢啊，完全系金银珠宝嚟。 金银珠宝啊！ 母亲你去边啊？ 哎呀，仲唔去追？乞衣公啊，我个女婿嚟噶，财主佬嚟噶。 你系我老公啊！ 哎呀，你哋咪我啦！ 哎呀， 我死我啦！ 阿 庆 啊， 外甥啊， 几好睇，好睇过灯啊！ 女婿啊！ 女神啊，女神啊， 财主佬啊，我哋亲戚啊， 老公啊，你俾我啊， 喂，做乜嘢啊？你哋叫边个啊？ 叫你啊， 叫你啊， 我哋都系啊，我哋都系啊， 庆你翻咗嚟好啦，你知啦，我哋嚟接你啊， 我哋都系啊，我哋都系接你啊， 你唔好咁嘈。你哋唔系嚟接我嘅， 唔系 你哋要接嘅嘢呢，就喺后面嗰架车度。 唔系啊，唔系啊，我哋系嚟接你噶， 接你 噶。你哋唔好同我讲笑啦。你哋记唔记得十年前我阿庆俾人六亲不认，今日又点会有人接我啊？不过咁。阿庆嘅财富呢就有大把人接嘅。 阿庆啊，你唔好怪我哋啦，你唔好怪我哋啦。 系咯，我都有啲惭愧嘅。好女婿，翻嚟屋企先讲啦，好嘛？ 未得住，我要等佛陀，我已经使人接咗佢嚟。 香佛台早已经嚟咗噶啦，喺路边嗰度坐喺度噶。 哦，系啊， 早嚟咗啦。 佛陀，佛陀， 施主，你翻嚟啦，真系恭喜你啦。 佛陀，你先至系嚟迎接我翻嚟嘅人，最先由你鼓励我、指导我，我然后先至有今日。如果唔系，到而家我仍然系受人奚落嘅。 咁你系咪仲嬲佢哋啊？ 系，我个心好嬲佢哋。 施主，无谓嬲啦。如果当日冇佢哋对你嘅刺激，你又点识得发奋做人呢？所以佢哋应该系你嘅逆增上缘，你宽恕佢哋啦。 吓、啊，宽恕佢哋？ 系咯。如果你以牙还牙，憎恨佢哋，咁你岂不是同佢哋一般见识？何必呢？话晒你都见过世面啦。 咁啊系，佛陀，请你接受我啲金银珠宝啦。 金银珠宝？我要嚟冇用， 你可以代我布施俾啲穷苦人家。 咁好啦，你交俾吸孤独长者。我想为大家讲一首偈语。 好啊。 好行福者，从此到彼，自受福造。如亲来喜，喜从圣教。禁制不善，近道见爱，离道莫亲。近与不近，所往者异。近道在天，不近堕欲。 多谢佛陀。